翰，我是 Nao， 我是 Vivian， 我是植树。 我现在来录一集，就是分手后一定要大说前任坏话吗？我先说，我为什么会想要录这个题目？ 好，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她跟她的男朋友交往八年，然后分手了， 很久。 然后他是说男生没有真的劈腿，只是说他遇到一个让他有心动的女子，然后那男的就觉得说怀疑他们这个感情。 你的朋友是男的？ 我的朋友是女生， 女的、 嗯。然后他说他前男友是只是对那女生有心动，但对方那个女生他其实只是在。就是他有放很多线，然后他男友只是其中一个线，所以人家也不是真的喜欢他。可是他男友就是因为这样而动摇了，就觉得说，那我们这段感情还要继续走下去吗？那女生也快40岁， 那男的有跟他谈吗？还是 有谈啊、 哦？所以他才会知道这些事情。 对对对，男生就是 还没分手前就选择坦白这一切， 对对对， 干嘛智障儿啊？然后呢？ 然后后来我朋友就想说，那他就等他厘清自己的情绪，给他一个沉淀期。就好像两三个礼拜以后，那个男生还是决定说，就是那就 不要在一起 了。对对对，然后朋友就是很难过啊，因为他觉得他真的对他很好、啊欸。 在一起多久？ 八年啊！而且你知道、那个男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每次迟到是两个小时以上起跳。那男的基隆人呐、啊，你们基隆人都这样吗？ 交通不方便是不是？是交通 不 方便。 啊、他为什么还可以在都跟他约会然后迟到？ 对。然后他就是那个男生的朋友都说，哎，真的只有你对他最好，只有你可以忍受他这个坏习惯。 他没 有 啊，他不是 他在做什么、啊？家族企业是不是？ 没有没有，那男生就是一般工程师。 怎么可以迟到这么久啊 ？I don't know。然后那个女生就是 很难 过， 化妆吧， 都会去那个她家人，嗯，就是陪她家人聚会，还带她家人跟她哥哥嫂嫂就是出国什么的。然后都那女生 你朋友 对一手包办。然后 那女的做什么的、啊？她也 那以前是旅游业的、哦，对。然后后来就是那个男生，但他说那个男生去他们家的次数就是寥寥可数，嗯。然后他就那天我们见面的时候就 很不平衡就 对 了，对 对 对，但他还是他都没有怨言的包办都接受嘛，怎么 交往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还蛮付出，因为那女生的个性就是那样子、嗯、就是他比较就是愿意付出的那种，然后也不像我们这种爱付出又爱靠北，他就是真心的、 我现在没有哦，我现在没有， 他就是真心的这样子、嗯、所以那天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开始，可是他不婚不生主义的、嗯嗯、所以他一开始也跟那个男生就是讲好了、嗯、可是后来他有为了那个男生改变， 想 就是想说可以生、嗯、那就是经济稳定的话、嗯、我干嘛就可以、嗯、可是后来嘛男生就不记住，然后他那天就开始大说他坏话，就把那男的说的一无是处，就说他现在40岁年薪也才多少钱，哈哈，然后就是以为自己烧刚变成一个小主管，就是你知道那个什么， 那结果他们两个有在一起吗？他跟那个女的 没有没有 也没在一起，只是男的也觉得跟真的应该要分开了， 重新审视这段感情，觉得他们要分手，然后我朋友就超难过的、啊、 现在还有联络吗？完全没有了， 他们还有互相追踪彼此 IG，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算和平分手吧，没有撕破脸、 啊、算和平分手，但是你就听到他一直大骂他、 嗯、然后把那男的说的一无是处， 他以前不会这样吗？ 不会啊，他以前都会称赞他男朋友啊， 所以他很棒什么之类，或者是很贴心， 我跟你讲我不见 很上进什么工作很有未来性， 对，努力 我不相信只有这一次，一定还有，他之前应该就有出轨过了，有吧， 我不知道，反正我听到的时候是只有这 样、哦、就分手之后就大讲， 对，然后但是他都没有说他以前有劈腿干嘛，他只是攻击他的方方面面，还攻击他的家庭教育，还说他因为我还很好奇一件事情、啊、你们分手了会跟对方的父母说，阿姨我跟谁谁谁分手了吗？我跟你儿子分手了，这样要看为什么要跟对方的父母讲、 啊、因为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应该很好、嗯、 对，如果说他们的家庭关系就是很好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男朋友的爸妈妈可能时不时都会找女朋友、 我觉得如果是我、啊、因为他妈妈每一天都会，我男朋友的妈妈每一天都会传那种图给我， 长辈图，长辈图， 然后后来就是我上一次跟他吵架，我 毅然决然的把，就是你知道 封 锁他家的小孩，很白目的把我拉进去他们家族的 family 的群组，我不知道 don't know why， 然后我就想说，妈的，不是我愿意的，是大儿子的小孩，因为我跟他小孩关系还不错，就把我，他叫我婶婶，但我再怎么说，我觉得我不是你家里面的人，我也不想要。然后上一次不开心，我就默默退了，我就说我退了你家家族的那个群组，然后他妈妈还是私底下都会传那些。他妈也是聪明人，就是也不会涉入太多。然后我有时候现在不太去他家里吃饭，他妈也不会刻意问或什么的。但是如果我觉得是礼貌，因为他对我女儿很好，他妈妈 always 会在我们大家面前问我女儿要吃什么，就是会做人跟不会做人。然后他不会问陈伯安，但他他不会问他儿子，他就会问 他的孙子，他会问就是问我女儿说要吃什么，然后我女儿都会说哦，就小孩子嘛，就是我想吃鳕鱼，我想吃什么什么，就直接点菜这样。他妈就真的会做，就是就会让我觉得他妈妈是很愿意为我女儿， 就是爱屋及乌， 八面玲珑的长辈啊， 对， 想什么 就会比较 舒服，不能说爱屋及乌吗？ 听你在放臭屁、啊， 不可能会有爱屋及，就内心一定，但是他会刻意这样。我就爽嘛，讲、 啊、 难听一点、 啊， 我就是爽啊。 啊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如果离分手或离婚，我会跟他妈妈说，妈妈谢谢你，因为他妈有、不知道那天我住进他家，其实我也有礼貌性的，他妈妈有说啊，以后什么什么就是怎样也还，他说那个孙子要托你照顾啊什么，他妈就比较会做的。我说妈妈不会啦，也谢谢你，就是。也因为这个房子是他们家的啊，我当然就想说也让我跟亮亮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所以我觉得就是互相啦，那个我男朋友也对我很好，就是讲一些这种客套的话。如果是这样的关系，如果分手了，我觉得他妈妈对我女儿是真的非常好，而且他 真心还是 对，而且他妈看电视的话，如果他跑过去嘛，因为孩子就是这样，你对他有付出，他跟你有会有情感连结，他就会过去凑过去对阿婆，然后阿婆就会这样摸摸他，这样抱。这种事情是 我男朋友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我对他妈妈有一份很感激，所以我会传简讯谢谢他妈妈，然后以后可能没有办法、没有这个缘分当你的媳妇孝顺你，那不好，就是也我也觉得很可惜啊。那 祝 你 身体健康之类的， 就祝你身体健康，也希望最近男朋友可以找到， 不然还要祝什么？ 对，可以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就是啊，一定会越来越好，就是让他。也让他放心，不要觉得说啊，我老公对我儿子又要伤心一次，就要让他知道我们是和平分手的。你儿子也没有不好，你也不能没有。而且有一次是我在他家被他妈妈听到我们两个吵架，我觉得这是我男朋友大忌。但是我不是因为我男朋友所以传简讯给我，我私底下传给他，我说妈妈不好意思，让你就是听到，我说我自己很自责，我心里想自责个屁呀、去死吧你，是因为不小心让你听到了，就还是意思，因为毕竟这是黑麒麟刀嘛。我又不是不好意思，不是那个的人，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很自责啊，不应该就是没有忍住自己情绪。他妈，我跟你讲，会做人就是这样，千错万错都是我自己儿子的错。他就传说没有啦，那个我知道我儿子自己的个性啊，一定是他怎样怎样，你那么好的女孩子什么什么的，看我看了我，你觉得我还会？我当然就算了， 对啊、 你妈妈都这样讲 了，算了啊， 我就算了，我也不跟你计较。我跟你讲，你自己也是真的很凶嘛，然后算了，我就觉得这种长辈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要尊重的，所以我会传简讯给他。 他说让你那个男朋友的妈妈加我婆婆来，教他怎么做。哈 哎、他也是在菜市场一手拉把他五个小孩做那个柜，好厉害哦！也是在那种菜市场。我觉得个人啊，我觉得他自己就是比较、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而且你婆婆也蛮妙的，就是做生意的人还个性还没有这么的。 你会不会是你公公把他宠太 就是 太宠、 因为 对，因为他我婆婆我就是我那个我男朋友的妈妈，她是没有过一天好日子 哦， 她就是老公也不会就不理她、然后她就是很辛苦为了小孩，然后各方面都是自己任劳任怨的努 力那些， 但是也是要人家善良啊，她也会想说啊，我自己有生女儿，她、自己女儿也是，她超厉害的，如果去 别人家， 她生她大女儿哦。就是他的那叫什么？他的老 女婿 出轨、然后去大陆上班，然后出轨。他老婆也是，他女儿也是那种任劳任怨了、为了小孩，然后那几次回来娘家住，气到说 孩子那么大还这样子给他、嗯、给他难堪，他想要离婚、嗯、他妈妈也没有说你就离啊什么、嗯、他们后来到最后他妈妈他还是东西收一收要回去要原谅他的老公、嗯、他也没有说什么，他妈妈就说这是你的人生你自己要承担、嗯、你现在要回去那你要承担后果、嗯、你自己想清楚就好，妈妈都支持你。我就觉得天哪，那个时代有这样子你头脑那么清楚的长辈真的是，我就有的时候我跟我男朋友说，我觉得你真的很幸福有这样的妈妈，因为你可能自己有一个情很会情乐的妈妈，就会觉得你妈对你那么好，就是应该要珍惜，应该要，对啊， 我们要离题了， 反正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跟他长辈是不是有另外一层，就是 但我觉得他是，我觉得啦，我那天听我朋友讲，我觉得他只是想要他妈妈出来主持公道。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是站在这个出发点去跟他妈妈说阿姨我们分手了，那就太不聪明了。 对， 因为怎样都是自己的儿子，我怎么可能去帮一个女生， 而且讲难听点只是男女朋友，又不是结，如果结婚我觉得那还 可以。他是有把他捧在手掌心像疼吗？他有 长像明珠般， 对，他把他当作媳妇，然后要呵护他。 我觉得不至于， 如果没有，就不要让他做那种傻事。 而且我觉得男女朋友根本就没有必要啊。 然后反正 结婚的话才这样的话，我觉得还算合理。 没有，那我的疑问是，你过去你们交往这八年，当然大家。我觉得我好像是，其实也不会啊，因为我们吵架或是干嘛的话，我也是很开诚布公跟你们说我老公做什么北兰事、嗯，或是以前男朋友做什么北兰事、嗯，我也不会说哦，我只想呈现好的，嗯、就是我们感情很好、嗯、给你们听、嗯，给你们看。但是在他跟这个男生交往的时候，我都只听到这个男生 好的， 我都没有听到不好的。但是他一分手以后就把这男的踢得一文不值， 我觉得那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有带滤自带滤镜吧。 我觉得会不会是 还是因为那个男生从头到尾根本就没那么好，只是他一直没讲。 哦， 然后他现在一分手，他就觉得好，我不需要维持你的面子。 嗯，也是有可能。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维持啊？是因为他那个男生 也 会， 很多人都是就跟很多人的 IG 跟 Facebook 上面就是 永远都是 po 对，是 男朋友送，比如男朋友送什么，大家去吃什么烛光晚餐，男朋友去送就是怎么送他什么，可能名牌包包什么，但是其实男朋友就疯狂出轨 或是殴打他， 对啊。就是想要营造一个可能 自己过得很好， 或者是不想让朋友担心吧。 我觉得有可能也是一个过程吧。就是难道你每段分手你都没有骂过前男友吗？有吧，一两天一个礼拜骂完， 我们都没分手也没离婚都已经骂成这样了，更何况都分手还离婚 没什么好骂他，因为平常就已经在骂啦，就觉得想说干浪费老娘时间、嗯、 但是你虽然你骂你老公北兰，或者你是真心觉得他这个点是真的要 北 兰 呢、 啊？ 要不得是要分开的吗？应该不是吧。 我刚才跟他说，我那天还大呛老公说，帮我们分手好， 我们 离 婚。 哈，就是因为我公婆太北兰，我就气到嘛。 啊，都要搬出去，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好气的。 然后 以后 反正我只是想说，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如果你要维持这种人设，你就是维持到底 ending。我意思说，你就说啊， 他觉得都已经人在人情在，人不在啊，关你死。 然后可能想， 可是你这样子大讲他坏话，或是拔批的一文不值，你不就打了过去八年自己的很多巴掌吗？ 但他可能就想 过去八年在干嘛？ 就是出一口气啊，他可能就堵然想说，妈的，我跟你在一起八年，我已经帮你维，就是帮你维持这么好的，然后就你最后竟然这样对待我，然后我真是太气， 然后 打人全家。 他最近。他以前没那么爱 po IG， 狂po，对 ，po 那种我出去玩，然后我就很多朋友，然后我就每天吃美食。 他真的蛮爱面子的，所以他不给他前男友看啊。 就是我离开你之后， 对我过得 很 好， 而且我就一直跟他说，你不要再看他的 IG 啦。你们今天既然就是分手，这个人不会再出现你的人生里面，你们为什么还要互相追踪？ 我觉得要 就很恶心， 不能输， 要有一段时间是恐不要联络的。 对啊， 我觉得一定要有一段时间，然后。你如果之后再重拾友谊，那是之后的事情。你中间那段，你如果还藕断丝连，一定 谁要跟前 男友当朋友、啊？因为他可能 是 在想，女朋友可能也是会继续追踪，也是看说那 男 生 过得好不好， 或者是他有没有跟那女的在一起。 对，而且他就一直说， 哦，对对， 他因为他们今天的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是这样啊。所以他就是你知道， 但是男的跟他说不是这样啊，男的的意思不是这样， 没有，是因为那个女生人家对他。 但是我觉得他会不会其实也是会后悔的？我觉得分手会有一个，分手之后会有一个那个情绪的那个，一开始就很生气嘛，因为很愤怒嘛，嗯，然后发生这种 接纳放下， 对，接纳放下，然后接纳这个事实，然后就 就是你知道愤怒过后就觉得其实他也是不错的，然后开始就有点后悔 自己把他讲得那么坏、 对对对，然后可能我觉得他是阶段性的啦，那是因为 很爱他吧，你拜托他那么像你这样子讲，我觉得这个男生还这样对他，我觉得他八年也蛮辛苦的吧。 然后那女的就说他，因为他最近就是升了一个小主管，然后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自我膨胀，就觉得说哎、我现在40岁了，升了一个主管，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年薪，我真的是想说看这也有什么好膨胀的、你妈的，你40岁这样子，然后你有那边 可能他觉得他自己很棒了、 他职称有升啊， 对啊， 你干嘛、 他只是觉得他自己很棒，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领域，你干什么？ 我跟你讲呐，男生 的 attitude， 男生老了你要哪里有什么领域，就看你口袋深不深啊，你口袋很浅。Come on， 谁管你呀、吃大便吧。 看在哪个地区啦，他可以去大溪。 基隆吗？基隆吗？他可以称霸基隆 港。宜兰 popular， 我跟你讲，搞不好他想过的人生就是每天拿个可乐娜在台边呢、就一个下午。 哎呦，玩命玩头、 不要在那边攻击地区好吗？对，所以你们都不会攻击前男友。他好像没有 哎、他没有前男友， 没有， 他要出 现。我现在的男友都可以攻击成这样还一起。 我觉得现在攻击那不那个 哎、可是我那时候跟前男友分手的时候，我好像也没工作他坏话，对不对？我就只 是打你就大抱怨他，对， 但我没有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蛮理性的就是不适合，没有谁不好或者怎么样啊。 没有，我真的认真的说，因为我们都是在交往的那个途中就已经都有在抱怨了，你不是像他的朋友，你知道吗？ 就像我刚刚讲， 交往的时候都还是都是好的。 对，但是你那些抱怨不至于会要分手啊，他迟到两个小 时半。但是重点是分手， 也不是因为这样分手吧？ 就是分，但是分手之后，像你们分手之后抱怨，就是也是很正常， 就开始延伸， 是没有像他朋友那样的反差这么大，是因为那他朋友的时候在交往都是讲 好 话 哦。 他是分手才开始在抱怨他前男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反差会很大、 我不太 可是 我要分手我也不会抱怨前男友多烂，因为 我自己内心会觉得啊，你都已经知道他是这样，你 还跟他在一起那么 久，就是平常都在讲的、然后你也朋友也跟你说了，你要嘛你就分手嘛，那你自己还要在真的要分手的时候那边一直打脸自己一直讲你在干嘛、我也会觉得在听的人也会觉得很烦啊。 没有，因为我那天跟他见面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会把他说的那么难听，所以我当下是 他都讲到他家人父母了， 很震惊的。然后因为本来他，因为我就怀孕嘛，然后就是大家不是会客套性的问一下说，哎，那你那还好吗？为什么这样？他那天完全没有要 care 我，我们 你就让他有，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很惊讶，是因为他以前是那种很贴心的那种女生，然后他会一直就是关心你，就说那你身体还好吗？ 你当下觉得说，这才是真实的你、 没有，我当下想说，哇，我真的认识他那么久，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愤愤不平、 好像真的愤怒了，真的受伤了吧、 对， 想必他真的伤得很深。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跟这个人交往八年都没结果，或是没有进到下一个阶段，或是你们两个一起成长或干嘛什么，其实我没有觉得一定要结婚，可是至少你们未来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他之前是有跟我说他们有在看房子，然后就是想说就算没有要结婚也是可以就是住在一起共组一个家庭或什么之类，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他男朋友说可以拿出多少钱，然后后来他们真的看到一个喜欢的房子以后才发现他男朋友根本没有存钱，然后这是我唯一听到一个不好的，然后我就说 认识多久才发现？ 5年5、6年， 我觉得好夸张哦！我觉得这个女的她活在她自己的， 所以我就说她就是自带滤镜啊！ 我觉得她瞎了， 然后 眼睛真的 带也很重， 然后我就 怎么会对这个人这么不了解啊？ 还是他都给他看伪造的存折之类。 然后我就想，因为如果是我，我就会气炸。那你之前跟我讲那天， 不会你在一起两个礼拜，你就会把他就是有没有钱摸清楚，这样。 不用18袋，18袋都调查。 只有两个礼拜，两天，好吗？ 都调查好。 你太小看我了。没有啊，因为我后来就在，因为我后来回家就跟我老公讲。因为我老公是不口出恶言的人嘛，其实他交过一个女朋友真的很糟糕，他也不会讲什么，不是前面那个。然后，但是 我就是在后来我就在思考我自己，说我是不是分手以后有这样子讲过前男友嘛？然后就是 前夫 没 有吧？ 没有，没有啊，前夫完全就是我是小杂波，跟他无关。没 有， 我觉 得每个人个性都有每个人的个性的点啊，我觉得只是就是到后面就是没有办法再忍受了而已，就是你没有办法再忍受，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可以忍受，觉得自己可以。但是很多 时 候就是， 可是你看哦，因为他就一直说，因为他们毕竟在一起很久嘛，所以就会有很多共同的朋友，然后都是 对啊，这真的是 男生的朋友为主，或是在一些活动上同时认识一些新的人，对。然后他一直说，就是那些同时认识的人，或是原本是男生朋友的人，后来都觉得。对，替那女生觉得不值，就是说、啊、你对这个男的这么好、然后你还这样子，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想说，可是一段感情如果有问题，真的不会是一个人 的 错，对 啊，当然， 所以我就会想说，那他到底做错什么，对那男的太好，因为有可能你就是一直付出一直付出、然后对方就不会珍惜 啊， 不然你怎么可能只是因为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一个新的妹啊，然后就让你心动、然后让你决定，你假设你讲难听，你今天去一夜情或偷吃一下都还比较合理，你为了一个就只见过一次面刚认识的人、 啊、就一见钟情啊， 就晒啦， 很多这种事情啊，就是突然就觉得、啊、一个 被雷打到 呀， 我觉得这个男的也 有一些可能 他其实想分手， 对、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醒思觉得说，干，我怎么可能，我怎么会这样，就是我跟这个女生在一起那么久，但是我却在一个宴会，就是在一个聚会里面，我就被那个女生吸引。我觉得他自己也会觉得这样不对吧？他也应该也不能这样对自己的下半身吧？我觉得你女生的时间是几时间，男生也许他也会想他自己的时间 啊， 他也会， 他觉得我这个人我要耗在你身上吗、 或是我觉得那男的根本从头到尾就想要结婚、因为我那朋友真的是比较， 可是你朋友不是后来，他不是后来说他就是也有，因为他男朋友，所以他也有想要。 可是搞不好 timing 已经过了、 他们有没有真的私底下坐下来好好聊过，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感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其实前一阵子我跟我男朋友有坐下来好好的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都觉得是孩子的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其实是个性的问题、我觉得他们有没有就是私底就好好聊过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好难想象、在一起可以八年那么久，但是就这样草草分手了，我觉得八年呢、他都认识你的奶奶姑姑什么哪里什么 祖宗十八代， 你把一个人摸得那么清楚，然后忽然就像你讲的，就是那干嘛看 IG 就不要联络八年呢、小孩子都一年级了，从生出来到现在、你怎么可能真的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要非常非常很清楚的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我为什么要跟你分开，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分手、我非常会想要知道，我要知道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一定要知道我为什么跟他走不下去、对，我不想要一直抱着就是好像我被人家 抛 弃，我一定要知道我自己是哪里疏忽了，或者是做了什么没做什么，难道你不会吗？你就是因为跟你前夫你已经努力了啊，你已经尽力到你已经真的是、我真的没办法、对，我也是想要这样，对啊，你不觉得就像因为他跟一个女生看走对眼然后想要抛弃，然后我们讲八年呢、一定中间一定有一些东西吧，他是真的有找对方是爱他男朋友吗？搞不好他男朋友也很辛苦， 有可能啊，很多 點，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你自以为是， 对， 真的 然后后来但因为他当下、 你是陷入神行思是不是 他是陷入行思吗？他哭了， 帮我点根烟还是帮我点根烟， 我只是想说就是如果我是他、我不会，我觉得他有点歇斯底里，那天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然後因为终于找到那个吧，就是可以让他宣泄的。 不是，而且重点是我看他最近的那个 IG， 他就是太刻意了 啊！我懂。 因为如果我是那个男的，我已经决定讲难听点，我不要你了、我不想要这一段关系了。然后你一直想要证明说，没有你，我可以活得很好。你不觉得有点很 I don't care， 就是 很卡纳西、很可哀伤的感觉吗？就是会觉得说啊，你看他就是这样， 但他需要这个啊。他 太，我觉得这是个疗愈的过程。 我觉得他太受伤了，包括你刚刚讲说他现在变得很自我膨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太受伤了，他会觉得说， 啊、哦，没关系，人会活，现在会活在一个自我催眠，就是说、啊、没关系，是我很好。是你损失， 你知道他那 意思吗？ 你知道他那天跟我讲什么、嗯？我就是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他说他一抛出他分手，那当然很多人都很震惊嘛、嗯，因为我也很震惊、嗯，因为我就想说你们都一直好好的、啊嗯，因为我也都只看到 好好 的 他也很会做表面啊。 对， 所以 然后他说他一抛出他们分手以后，他有两三个前男友就立刻赖他，然后他就觉得说，老娘也不是没市场啊什么的。嗯、你以为只有你升迁就变得比较厉害吗、嗯？还是什么的？ 可能只是想要弄一下。 然后我对。我就说，你不要跟前任搞上啦，是前任那种都是见缝插针的人、哎，对不对？我安慰你， 所以就表示这个女生她每一任都没有清清楚楚的分开。 嗯，我觉得她以前我会觉得她的感情观是洒脱的，就好像分手算了、嗯、没关系，而且她都一直。就是 每一次分手都自我膨胀、嗯，每次分手都没有膨胀啊，然后就变热气球了，飞，right in the sky， 对， 然后反正他就说，他前男友一看到他 po 他分手以后，就是两三个前男友都就是私讯他，然后他就觉得，老娘也不是没行情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也觉得是来打炮的吧？ 我觉得就是慰问。就是一个 慰 问。如果我们假设她是一个不错女孩子，就是都很乖这样。那如果前男友觉得啊分手了，我相信他这个在一起八年之后这样分手的男生，可能过了几年看他可能又在 IG 上 po 又分手，也会想要关心一下他，因为他不是一个 他身材很好，他胸部很大， 打炮的， 对，而且他是观念比较开放的女孩， 真的。 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她男朋友可以跟她在一起这么久也很难的，因为她是真的就是那样子的生活观，所以她常会穿很露，就是头在网络上、 我不像是听你这样讲，她就是那种包容， 你以为她是良家妇女、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他们就是找到彼此都可以平衡那个，因为我有给我老公看那个女生在 IG 上 po 的照片，然后我老公说她觉得她不行，就是即便他女朋友身材真的很好、他也不想要他穿 这 样，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的自由、那我觉得他男朋友可以接受他那样，那也很好啊，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互相、 男朋友可以接受你穿很露吗？ 我自己也不会，我自己穿衣风格就 不 是那 样 啊，不 是这种的，或是他们如果去住饭店，他就会拍那种就是全裸然后裹棉被、然后在那个落地窗前面那一种， 或者是就是可能只有浴巾这样子、 对对对对，那一种 I can't， 就我们不是那种、 我们就不是走那种 style 的、 我男朋友没有我 IG， 所以他不会知道 但你 IG 也不会 po， 那你都 po 一堆大脸自拍照，你 是 滑倒被吓到， 或者孩子 拍，那你别拍我女儿斗鸡眼什么照片啊。 有啊，你之前不是有 po 他一些鬼脸的 吗？真的耶，现在这年纪好像都不太会 po 一些那种 没有，我觉得是没 有， 我觉得是个对、 不然我昨天抛给你的那是什么鬼？ 我觉得是个每个人的个性。昨天什么、 就那个 啊，整形 啊！我觉得是每个人的个性，咱们不是年纪好不好？ 以前我也会抛好不好？还是会抛一些你知道床照什么的朦胧美。会啊，你翻我以前九年前的还会，你就觉得 我看到 别人的谁呀、这样？好 啦、反正我只是觉得大家宣泄是可以啦、可是如果你讲的很难听或是太歇斯底里的话、其实你也只是在打脸自己而已。 那我很好奇， 可是他都就是已经没有办法，他不会想那么多啦。 那他真的有跟前男友后来又 我不知道啊， 那你问一下，你去问一下，我好好奇嘛。 但我猜啦、他有可能有约，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对，那 这 是 他疗愈的过程。 对， 你 没有 做整个屁，你都很没有白痴哦，我又没分手。 那我们就等着看。 我觉得那是一个、 respect， 那我觉得是一个疗愈的过程。他在可能在就是那个过程中，他会找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知道他为什么会被分手，或者是为什么会。 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也会就是像。 可是好， 他就会觉得说，你看我其实也是还是有行情、 如果我跟你们讲说啊，我被分手或是干嘛什么之类的，那你 不可能。我想说他已经没关系，他也就死亡 槽已经找这么高了。 他应该比更惨。 没有，那我意思是说 ，definitely， 我不会相信。 我们绝对不会，就是即便你们知道，比如说你们就会说啊，一定是闹，就是态度太差，讲话都太狠了，就是吵架就讲一些很可怕的话，所以人家受不了就离开他。但你们不可能在分手，就是我被分手的当下，然后跟我讲这些吧。 应该一开始还是会先安慰你，但是后来可能你 可能 情绪比较 不是啊。我觉得我不会，我觉得她男朋友知道她的个性是这样，她老公知道她为什么还要因为这种事情跟她分手，我受不了了是不是。 啊，没有啊， 不是，但是她的意思是就是我们会直接的就跟她讲吗？ 因为你觉得如果那个女生越来越失控，身为朋友，你要去跟她讲说，你 之前 差不多了，就是不要再。 我会看，如果是真的就是比如说是像我们这样的交情，我就会讲。如果就是还好怎么可能，就是 有啊，抱怨一样的事情几次，你后来就有点显得不耐烦了。 没有不耐烦了， 你讲过了，就感觉好像他在挤肩膀， 啊， 就感觉好像 在讲，他妈的他跟我们讲一样的话，我们还是跟他 对啊。哎，欸，下次也要这样，我就跟你讲过了。 我们俩 就他就是这样， 对， 你也是在跟我讲啊，我也是在跟我讲。我们三个都一样啊。 没有没有，我们跟他讲的话不一样啊。 没有 没有，每次 因为你就是这样，我们就讲，因为你真的是 对啊，我刚也就是这样讲，我说啊，你就是这样，啊，你就不要这么失控啊，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经过 Amber 的洗礼后，就是全世界最正常女人之一。 你要 去 屁！ 我那天跟另外一群 笨了，好吧？ 我跟另外一群朋友见面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就说：“哎，还真的就是你是我认识里面的人最疯的。” 对呀，啊，没有人比你疯哎，欸！我真的找不到比你疯的人。 隔壁那位。 你说前面的， 啊， Oh my god！ 我 你说我的那 不同 level， 不同风， 不同领域，你在我们心目中跟他根本不一样，不同 level，嗯，你不要拿个自己跟他比，好不好？ 我是那个比较高阶的， 那当然啦， 我是高领， 你知道？哎，他会听，他听吗？还这样？好啦，反正希望大家可以真心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归属，正常的 抱怨合理的抱怨好， 但是如果他那他现在当抱怨。可是那 我觉得， 如果是他，那如果你的朋友，比如说是到处去讲说，哎，我前男友怎样怎样怎样，那这样呢？这样我 像你那位朋友嘛，连跟我跟他同事三天，他就跟他前男友的事，东北屌， 你会阻止他吗？身为朋友，你会阻止他吗？ 就如果是我们这样的交情， 我会马上不跟他做朋友， 我就会阻止。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会看交情，那如果就是还好的朋友，就会觉得就是跟这个人，我就会保持距离，就觉得 疯疯的，啊， 有点夸张。你当然我觉得是可以抱怨，可是你到每一个都这样去讲，就觉得我觉得阿莲奶， 我觉得他应该讲过一轮的啦。所以我现在就在看他说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他会不会就是比较恢复， 如果 他下次 又又和好你能接受吗？ 我没差，因为我没有跟他一起骂啊。 哦，你好聪明哦， so smart。 我跟你讲，就他那种一起骂结果他又和好，真的是。 可是如果他就最后又跟他和好的话，因为那天见面他就是真的很歇斯底的在骂那个前男友，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他没有和好的话，其实我会有点看这女生笑话，我心态会转变。 真假的？ 因为我会觉得说， 那你都骂成这样， 你都骂成这样，然后你还跟他在一起啊，那你在干嘛？你就在作践你自己啊。因为他今天就像你讲的，他今天只是因为一个聚会上认识一个新女生， 啊， 他就那么容易的要放弃你们的感情，但是表示他其实也没那么珍惜你啊。 对啊， 那你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你他妈的还愿意跟他在一起，那就是你自己自找的啊。 哦，千万希望他千万不要打脸。对啊， 他这样就打脸他自己。 哎，欸，你后续要去 update 哦，因为我觉得 会啊， 我想了解的， 要跟他见面，我想知道他会不会要在那边讲的血。 没有，就见面的时候说，其实我觉得我前男友会这样也是 很合理的，他昨天 私 讯我了，这样， 嗯，他好像有点后悔。 嗯，我觉得如果他以他的就是他的一些这样的思想跟他的交友的条件，我觉得他很。不会找不到男朋友，欸， 他不会 找 不 到， 对 不对？ 他 找， 对啊， 不 会 找不到伴，欸， 他 今天又没有说傅磊说，嗯，哦，干，我一定要赶快结婚生一个小孩，嗯，或者我一定要冻卵，嗯，我一定要为我下一代做准备什么？我觉得他不用太担心啊，嗯，只是很好奇，纯粹好奇而已，纯粹好奇。 没有要看笑话， 你到底是不是他好朋友啊？ 不是，我是说你。 哦，我等一下借我看一下 IG 长相。 哦，他身材真的很好， 啊。好，我想看一下。好了好了。 就这样， 拜拜， 拜拜。